船如桑藤，嬉戏着湖水，微风它划不过轻舟，时而又相远，时而又相连，断桥何曾踏破残雪，再也没消散在云烟。